锵锵三人行，这郎咸平教授啊，如果不考虑他这肚子，他在经济学家里算帅哥。 我这肚子也还可以的， 还不让我们照侧面，说是上了节目，然后女粉丝提意见了，是吗？ 说我这太胖，叫我减肥。我最近午饭都没吃，你知道吗？你不说请我吃午饭了吗？我说没空。 你 主要是目的为了减肥。 你不是说猪肉涨价了吗？所以 顺便减肥了，对， 顺便减肥。哎，这几天你看股市你也说了，肉市也说了，是吧？房市你也该祸害祸害了。 我没说过吗？ 哎，房子，大家都想听你预测预测的。这什么？你看那大辩论不都争了吗？奥运后房价会涨啊，还是会跌呀？很多人在这个时刻呀，我那天一个房地产的中介就给我讲，实际上这段时间就是奥运之前这段时间呢，成交量少， 对， 和买方和卖方啊都观望， 对，没错。 哎，你给分析分析目前的这个形势。 我们今天不要简单的讲说房价会不会涨啊。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个观念，中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啊。美国呢，它这个整个国家呢，它是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讲是一元经济啊。比如说利率一调升房价就跌，利率一降房价就涨，这就是美国 啊。 哎，中国不是的，因此在美国是很好的拐点。美国现在就拐了，利率上升房价就跌，这叫拐点。 我们不也调高利率了吗？ 那么我们调高利率房价就不一定会跌。 哎，为什么呢？现在看出苗头来了，要跌呀。 听我讲，因为它叫二元经济，房地产也是二元经济。因此我今天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就想跟大家稍微讲的复杂一点，怎么样去了解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首先呢，大家想一想哈，这个房地产市场啊，它是个什么样的市场？它是一个供给面呢，市场化严重不足，而需求面呢，市场化严重过度这么一个地方。什么意思？各位想想，第一，供给面是什么？比如说两大核心资源啊，包括土地开发权、银行信贷权，对吧？第二，长流程管理，从立项到开工到完工到销售，大大小小上百个环节，注意一下哦， 不是充分市场化， 不是充分市场，都是掌控在政府手中，卖地，银行信贷，长流程管理都要政府监控，只要政府能够监控，就有寻租， 寻租空间就有。 简单讲就是腐败，所以说这就是地产的供给面， 谁跟官员关系好，他就拿到地， 它就不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这么一个供给面，那既然不是市场化的供给面，你需求面什么样情况呢？你发现也不是市场化，它市场化过度。因此，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什么叫市场化过度？怎么叫市场化过度？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这个火车票价，不是有经济学家说票价应该涨，对不对？因为需求大。你错了，中国不同，因为中国的铁路系统和房地产是一样的本质，那就是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面市场化严重过度。这话什么意思呢？铁路供给面是谁？铁路局。 对， 政府垄断。 这是垄断的。 你既然是垄断的话，你怎么能够随便开放需求面的价格呢？一开放就是什么？就垄断性的定价，老百姓都不要坐车的。 对， 因此中国的问题不一样，你要想到供给面是什么，需求面是什么，它都不是市场化。因此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目的是希望透过市场化解决问题，可是告诉你房地产为什么不能靠市场化，原因就是供给面市场化是不足的，政府所掌控的 啊， 需求面市场化过度。 我这过度还是没理解， 我还没讲 说过度呢， 我还没讲，所以你还没理解供给面没问题的吧？ 对， 政府所掌控的， 对对 啊，包括土地、信贷、 对 监察 对对 啊，管理都 不是简单的通俗的话，就不是值多少钱他卖多少钱的， 不是的，不是有政府参与在里面。 那么在买方 需求面，我想请问你，需求面的资金哪里来的？这个就有意思了。绝对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更好了，老百姓愿意更买房子，不是的。我就去年我就讲了。深圳地区2007年为什么房地产翻两三番，不是因为深圳地区的经济更好了，而是因为什么？深圳地区经济发展更坏了，回光返照是什么、 我明白，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买房的人不是因为要住房子， 他不是因为， 而是作为一个投机手段。 对，而且更严重的，在深圳地区，我就以深圳地区为例，好吗？为什么那么多人买房？主要是深圳地区倒闭企业太多，这些企业家呢不想干实业了，把钱呢拿出来去炒楼去了，而这才是造成深圳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干不下去了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节目讲的，它的投资营商环境迅速恶化。 这就是上次他讲过这个观点之后，我还是得到印证。就是一看房子哈，好多套房子你知道吗？来拿钥匙开门的是公司办公室里的，确实是公司买的。 对，他为什么不去投资做实业呢？ 去生产杯子呢？没什么利润，劳动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汇率利率他妈烦了。 嗯， 炒房多好啊！你看深圳地区为什么翻两三番？不是因为深圳经济好了，因为经济更坏了，他更干不下去了，所以拿出大量钱去炒房。因此，房地产的需求面什么资金啊？都是这一种资金哎，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好了他需要房子的，而是因为干不下去了，大量资金涌入地产。没多钱， 但是你这最后如果泡沫破碎的话， 那 他企业的钱不全套在里面？ 那是嘛？可是至少是他是目前的选择是吧？因为至少投资房地产比做企业而言，他更有把握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有一个小的东西可以补充他，就是在美国呢，我知道你买一个房子哈， 嗯， 就不管你什么资金，你买了这个房子要交很高的这个财产税。 嗯， 就是你占有了这个房子，你就要交这个税，这个税基本上等于一年一个人的人工这样。那换句话说，就算有钱的人，他也没办法买三四套、四五套房子来判这个房价涨，因为他这个代价太高了。可在中国不需要交这个税。 所以说呀，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手段。所以这个需求面的资金呢，你就发现是这种资金，不是一种健康经济成长所拿来资金，而是一个不健康的经济。挤压出大量的这种投机资金进入楼市，这是很麻烦了。因此什么这个资金到处乱窜。 但之所以他会那么多人愿意投进去，就是因为眼前的实践，不叫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就是你在眼睛看得见的过去的十年五年，你就看到在这里的钱往上翻往上翻， 是比较有利可图的， 是往上翻往上翻， 比你做实业要更有利可图的。 有很多人觉得他做了一辈子赚的钱还不如买了个房子这两年赚的钱。 绝对的。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哈，这个理论还可以再怎么验证？我去年大概五月份去重庆哈演讲，当时重庆领导告诉我，房价是2900一平方米， 嗯， 好，到了11月份啊，变成6000一平方米，难道重庆就这么几个月就经济如此发达吗？不是的，而是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呢，重庆推出一个叫做城乡统筹新特区计划，新概念出来，大量这种资金打入重庆，房价立刻炒高。 哦，是这样。 不是因为经济好了，而是因为大量资金从 而且最有趣最有趣的一点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市场买卖，其实根本不是买个卖。中国这个房子哈，它不属于你，它只是给你用七十年，现在越来越少，现在才60多年了。 对， 所以全你中国人这一点啊，真是不是一个写实的民族，是个我以前听说中国人的特点是写意嘛， 嗯， 所以一根鞭子代表一匹马啦， 对对对， 四面旗子百万大军了， 对对， 咱现在全中国的人，包括海外的买之间都能够把中国的房子当作私有财产，可是它其实不是私有财产，全是租的。 你看， 你花那么多钱买一个租， 说了半天还是租房， 长期租房权就是。 我在讲刚刚那个房地产，你看哈， 嗯， 所以对于地产商而言，为什么他最近心里特别的不安？你想想看，供给面是政府所控制的，市场化不足，它的成本就放那里， 嗯， 购地成本啊，你还有。这个寻租成本就放那里，是刚性成本。 寻租成本。 对，那你的需求面呢？这个资金来源不是稳定的资金， 嗯， 不是因为经济好的资金，是飘忽不定的资金。 没错。 所以他心里特别惶恐，他卖的房子高价房，他心里没有谱，到底有没有会来买？问题在这里， 哎，房价的涨跌就反映那种心理。你觉不觉得最这个房价呀，就飘忽，就最难测，最飘忽， 因为他的资金就是飘忽，需求面就是飘忽， 谁都没法说。哎，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最近的一些言论啊。既然这个房价这么飘忽的原因造成这么飘忽的结果，那你说我们作为这个小民应当如何自处呢？ 所以在我们房地产市场，大家注意一下啊，以深圳地区为例哈，你发现房地产市场也变得二元化，什么意思呢？深圳地区房价大跌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关外的房子大跌， 懂吗？ 啊， 关外房大跌，还有深圳的中低档楼盘房价跌。 它好楼还是不跌？ 好楼还挺坚挺，我不敢讲它一定上升，挺坚挺。什么意思呢？因为买好楼什么资金？就是用飘忽不定的资金，通常炒高价楼盘。 啊， 高价楼盘价格一上去，中低档楼盘很差的房子在旁边的话，它一样水涨船高，没有什么基础，一样水涨船高，就到最后一崩。就是奔着中低盘的先崩， 对，它不值的就先崩， 它不值先崩，高价还停在那里，就变成很奇怪的现象。有的你看同一个城市平均看起来是跌了，但是高价照涨，低价跌，好奇怪。 所以他们 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买这个最好的贵的房子是会稳定的。 这个你 因为它资金来源就是企业家不做企业的资金跑来承，所以他扛得住。 一般的人看到房价在那飘忽啊，我问过一个深圳非常贵的一个楼盘的销售的经理，我说你们是怎么定价？他回答我的回答你就出惊了，吃惊了。就外面这么复杂，他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你知道他怎么卖楼的？他老板就给他们规定，说明你们一个月，比方说他整个楼盘多少亿吧，他就你们这一个月能卖出比方说5000万的楼就可以了。好，那么然后呢，就这就是一个只唯一的一个指标。那么他们呢就先把它定在比方说2万1平米，然后2万1平米的这个月呢一下哎5000万一下就卖掉了，卖掉了怎么办？下个月就升， 对， 2万5了， 2万5了 照样5000万又卖掉了，他就再升2万8了，3万了， 对， 就这么等到3万的时候，哎，这个月完不成了，5000万没卖掉，只卖掉3000万，那他说我们等等看，我们这个月暂时不加价也不减哦，过2个月哎又卖掉了，他又在往上升。 听到没有？就不是，就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呢做什么测试，看看到底，因为这个资金我刚刚讲过了，资金是飘忽不定的资金，他搞不清多少钱的， 搞不清楚， 他也不知道谁要来买，推出几栋，哎，干多少钱？哦，好了，再推推，再提价，哎，又买了是吧？再提价，不买了我就不提价，变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地产的价格不是因为这个经济环境所决定，而是一种飘忽不定的资金所决定。 我 他们这个做法啊，你讲的做法呢，就是在双方面在博弈。我就这么样定价，看我怎么样能够抓住你的这个脉络。哦、 都在 他说老板呢给你的要卖楼的这个指标低呢，他就容易慢慢的升价。 嗯， 如果这个老板一开始就是说我整个楼是10亿哈，你们这一个月就要给我买掉2亿哈，那他们就要把价钱下去了。 对， 那为什么老板能够给他指标低呢？就是你资金比较雄厚，我不那么急， 他撑得住。 哎，我不那么急，你这个楼价可以慢慢的上去。 像好的那个房子，他那个业主啊，你现在能卖。他就卖，如果是跌了呢， 他不卖了 ，他租啊，租的在上升啊。 举个例子，你看哈，比较不靠近红领巾公园的，一开盘25000，看看卖了，靠近公园35000，面对公园的8万，就这样子，就贪吃市场。你刚才讲那个意思，贪吃市场，为什么？因为资金不晓得怎么来，不晓得谁的资金，但是大量资金会进入。 我们小时候都读《资本论》，说知道价值就是平均生产力的一个成本。完全不相干， 不是， 它这跟成本毫无关系。 就是因为我讲的成本是刚性成本啊， 成本就这些， 它不决定房价， 成本就这些， 它不决定房价，决定房价是需求，是飘忽不定的资金。 哦， 理解了吧？就这个意思。 你看最近我们朋友很多人都在犹豫，奥运前要不要买房？他们聊的一些，我向你就求证一下。你比如说，有人就说是这个什么，说人民币越来越毛了，感觉就是咱那天说 通货膨胀 毛了，说那个现在卖24000啊。其实跟你说以前是16000，那以前的16000说不定就等于现在的2万呢，这种说法有理吗？ 因为房地产从长期看起来的话呢，哈，以我们亚洲其他地区为例的话呢，发现房地产在长期之下它是比较保值的 啊。 像台湾的富裕很多一个层面呢是来自于房地产的增值。 还有我觉得有一个心理很奇怪，就是说一个地方的房子哈，就像一个人的财产，他到过一个水平哈，过一阵假如他撑不出他下来哈，只要有一段时间他又会慢慢慢慢的爬上去。就是说人，你明白我的这个意思吧？就是他总会，他因为他老记着我有一个时期是这么高的， 对， 所以就比方说，我有一次，我有一个时期曾经一度我这个房子是400万的， 对， 那现在跌到200万了， 不回去的，对， 他200万他就不肯卖了， 对， 他就得这么等啊等啊等，等到比方说到350万什么时候的时候， 其实在经济学上是有这种理论的， 他有一种心理上的这种 对过去有个依存，啊，这个是有的， 对过去的依存， 他从来不记他买进来80万，他才不记 不，他记得最高点， 啊，他就记最高点， 你不是也这样子的吗？ 啊，就像人呢，老记自己做官做到最高， 啊，对对对对对， 我曾经做过啊什么什么。 你像你早卖的房子，你绝对不会说，哎呦，我卖那房赚了几百万，你不是这么想的。你说，哎呦，早卖了， 对对， 赚一辈子，但你是这么想问题。 人性如此， 对。 你像我们有的朋友还说呢，在经济上好像有这种推导关系吧，多米诺骨牌的关系。他就讲，你比如说现在24000哈，他们就不认为啊，真正好的房子不会跌，就是说如果要能跌回16000，那家国家就闹灾难了。你我不知道这个推导关系是不是成立。如果说你比如说24000降到16000，是不是不可能？ 因为这样讲，就是在97年的时候呢，我们在香港是有个忧虑，叫负资产，也就是比如说你在97年100块买进来房子，对对对，跌到40块，嗯，可你银行贷款是70块呀， 啊， 你把房子卖了以后，你还还不起贷款呢， 对呀，啊， 干脆就不还了，人跑了算了，嗯，造成银行危机。 不是，像 如果大家都不还贷， 假如真出现这种问题，这个产业都是 银行危机。 产业都是连环的呀， 那就银行危机，那就经济危机。 但你知道， 就是经济危机。 但现在为什么买贵的楼，人家还买下去？就是现在人家对于政府有这个信心， 对， 他们认为政府会帮富人。 哦， 你明白明白，就是说讲对不对啊？像深圳，你看现在稍微一跌，涨的时候没人反对的，稍微一跌，政府方面现在已经在讲了，会不会影响银行啊？会不会要政府要不要救市啊？什么？所以下面这些投资的人，他都有，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但他们基本上就觉得 有这个， 如果大幅度的跌下来的话， 对对对， 政府既然他刚才讲的，他的出来的这个成本出卖出价是不是完全市场的，嗯，是有人为操控的这个余地的， 嗯， 又卖地，那到时候政府当然不愿意大家的财富都全部下来啊。像香港97以后金融风暴这种情况，要是在中国各大城市， 哎，那时候 普遍出现的话， 那 政府肯定会出招啊。所以有这种想法的话，就会支持在那些贵的楼盘，这也就是房价长久不能下去的原因，心理原因之一。 所以是 现在很多是心理债。 所以因此中国的楼市啊，不是简单的拐点的问题，而是什么这种二元化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楼市的本质。高价楼盘是这么样的，它的决定因素跟中低档楼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你看很明显的二元化。 那现在看来啊，在未来一个可见的时间内，差不多可能中低档现在已经看出苗头来了，要跌。但是高档的好像 中低档， 我觉得最好不要做这种预测。为什么？因为这个还是一个经济这个健康的问题。如果这些所谓的不规范的资金啊，飘忽不定资金，嗯，如果他们碰到大麻烦的话，高价楼盘一样会跌。 哇，那就崩盘了。 你这话对，你可以这么说，这话我不想这么说，就是 简单。假如中国你持有第二、第三、第四套的房子要交的那个税，像美国这样这么高的话，比方说你持有另外一个楼盘，你每个月要交几万块的税的话，那这些人就会把这些楼盘纷纷出手。那但是现在大家都是对这个政治跟经济的一这个联合体抱有这么一个幻想，他觉得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哎呀，飘忽啊！现在说什么事儿都感觉都飘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过去有句话嘛，叫善易者不占，就是说真正懂得易经的人呢，他是要了解这个易理，他不用去算卦。所以郎教授这观点也是说，你不要预测，但是呢你了解决定它价格的这个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呢就可以做决定。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郎教授，我该不该买，该不该卖？我说你不要这样问问题，我说这是路径依赖，好吗？你说不清未来发生什么事儿，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你就可以做出最好的判断。因此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送给各位观众一张渔网，我把房地产的现况告诉你，它是这么样的定价方法，那么至于将来怎么变的话呢，那你自己要做决定。所以我们不会告诉你说，哎，你要买 还是跌， 我不跟你讲这个，但是我们送你一张渔网，送你一张鱼钩，而不送你一条鱼。 所以我说你现在作为一个普通小民，你不懂经济怎么能行呢？ 就是啊， 你就得学经济学， 你至少要知道政府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他做了哪些事， 比方说他推出大部分的房子要造90平方米以下， 嗯， 用意是好的， 嗯， 为中下层的人民，可是客观上抬高了豪宅的房价，因为你看你限制了嘛，你不能盖了嘛，大的房子， 哎呀， 对不对？ 我发现什么也吓不到英勇的中国人民。你说您什么90平米，人现在有的在发展上建的一楼几个90平米，就是为了你全买下这一层，一打通全是你家。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我发现中国人是太聪明了。 而且为什么是90？这个都是拍脑袋胡想的。为什么90 就是香港的1000尺、 千 尺豪宅，他就参考了这个概念。香港人不叫1000尺，就叫豪宅嘛。 啊、在香港就豪宅了， 哎，对，香港是1000尺， 就是100米，这是豪宅、嗯、对、嗯。 还有最妙的，深圳楼价飞升的时候，他们那个参照系是香港。那因为你跟香港比真的还差好几倍呢， 就是、啊、 可是妙得很，参照系是香港，买的大部分是国内的资金，内地的资金并没有多少香港的资金投入、 去年的话大概港澳台资金6%左右，差不多 年度研 究这个这么显示，对， 它 还是我们内地的资金去， 而港澳台资金在上海买楼的比例高过在深圳， 高过很多，对， 所以你说这个 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么咱们这个长期租房的这个心理战， 是不过长期租房也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国要 中国人还是 置业 啊，还是得这个， 不是阿 Q 这不是置业，这还是长期租房，这不还是70几年吗？ 阿 Q 是阿 Q 吗？我不就是阿 Q 吗？ 他就买土为安了嘛，反正他算着自己到死，反正也是在这70年里边吧， 我们 入土为安， 我们也活不了这么久，他可能可以， 活不了这么久。但是你说现在的人，你像你说这个很多公司的这个资金，它都转移在房子这儿了。 对。 那么将来如果说第一个可能是它顶不住了。 对。 再一个可能呢是经济形势又好了， 对， 他又会把这笔钱抽出来， 对， 去投资他本来该干。 这个是最理想。 这会出现什么情况？ 房价跌了吗？ 啊，房价就跌了。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预测？因为这种事情是你测不来的，你不晓得半年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大的事件出来。说不定某个事件就把它资金一调走，房价就跌了。 比方说，他说25%倒闭那些中小企业，如果他们通通又重新开张的话， 对， 那就有很大一笔热钱 就走掉了。 大家到时候大跌，那真是会香港当年负资产了。 没错， 你不用担心， 那就跳楼了。 对，还不会的，你那个时候就赶快买。 谢谢。